不忘初心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血虚萎黄、心烦不眠、眩晕心悸、肺燥咳嗽要调养。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，同仁堂果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慧凡。今天白天多云渐晴，早晨有轻雾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北部山区有小雨转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7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近期降雨多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，不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，北京地区受到了地面弱气压场控制，扩散条件略有转差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。今天气温在25到17度之间，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，体感舒适；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，体感偏凉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出行愉快，一天好心情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，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，北京体育广播， 恭喜啦 ！Sports Radio， 一起向未来。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0